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今天咱们接着来说这个体育文娱活动的事儿啊。借着这个之前的我们的话题，就是从一次欧洲冠军联赛的抽签，然后我们引发了对于这个体育文化娱乐活动的一个深度思考。 哎， 其实这段时间不仅有欧超欧洲冠军联赛抽签这事儿，其实在欧冠之前那事儿是另外一个风口浪尖，是 F1 夺冠这事儿。 哎， F1 夺冠这个，哎呀，这真是我看完全是两边倒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听说奔驰车队一直还坚持在投诉呢，已经连着投诉了几天了。 那这就 是给国际汽联一直在发函， 有意义吗？一边的评论是说今年的比赛太精彩了。当然，一定，我相信他说的这精彩是正面意义的精彩，太精彩了。最后一圈超车，获得比赛的年终总冠军 是， 然后呢，还有一方面呢，这个另一方面声音说，今年简直就是赤裸裸的黑幕， 太黑了 啊！对于整个车迷的这种持续性的侮辱，和对于我们智商的这种挑战，说当时又什么这个叫做那不叫应急车，应该是叫做警示车的出动，然后等等，这个就是也是你上次说的那个。叫活久见是吗？ 活久见 说从来没有在 F1 赛车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次又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大概这是两方面的声音啊，就是说今年整个 F1 的这个比赛，所有的体育竞技比赛，它背后的原因都是在于它的市场操作、市场运作，就是这些体育比赛为什么存在，因为它挣钱，各方挣钱 是 啊，比如说联盟挣钱，然后车队挣钱，车手挣钱，品牌挣钱，电视广告，不要电视广告，应该叫做媒体经营挣钱，这个叫做体育迷们，高兴， 高兴，对， 体育迷们高兴，因为我花钱买高兴嘛， 是， 我挣的钱，它就是叫日常咱们的叫消费升级，我再升级，除了我参与体育比赛，我还要观看体育比赛，就是这竞演性，我高兴，各方面全都高兴。就是它背后一定是缺哪一个环节都不是真正的叫做有效的或者说成功的体育竞技比赛。 是， 那你看咱看看这几个都满足的有哪几个比赛，其实全球加一起就那么几个大行业， 足球， 基本上啊， 足球， 但足球里面也分， 对， 比如说英超啊，欧冠啊，世界杯啊，这都没有问题， 这能赚钱的 啊，原来像那个包括西甲也是可以的，原来你看像意甲，意甲德甲，但现在好像这两年差点意思，好像有点回归的意思， 有点回归意思。意甲是有两年特别没落， 但有两年特别火， 是 90年代初的时候， 对， 特别火。这个中超不说了啊，中超不说，恒大事咱今天就不说了哈，恒大事不说。足球、篮球，NBA。NBA 其实欧洲的这个篮球比赛也还行，但是你跟 NBA 比呢，差得太远。 对 ，CBA 这几年有几年火的时候，好像前几年还确实特别火，但 是 可能也这几年受到持续疫情的这个影响。 是， 足篮排稍微差点意思，那叫排球联赛，它毕竟这个商业市场运作空间差点意思。再说几个极具商业的 F1 的， 这个20位车手，全球就20位车手。10支车队，一个车队2个车手，就是这些人，每一支车队每年大概少的大概3-4亿美金，少的投入，多的你就没有上限了，这个整个市场太蓬勃发展，车迷太疯狂了，全球的车迷转播好像40多个亿，40多亿，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最后一场年终，它不叫总决赛，反正就是最后那一场比赛，40多亿的观众，全球40到60亿哈，峰值好像60亿，我还记错了。再说就是橄榄球，那橄榄球就美国的嘛，美国橄榄球，然后就是超级碗了 ，NFL 啊， 超级碗，它而且它橄榄球是超级碗，超级碗之后再就是美职棒， 美职棒， 高尔夫、欧巡、美巡， 嗯， 高尔夫、欧巡、美巡，然后呢，这个网球四大满贯， 嗯， 剩下就是田径运动了。 哎， 田径可能这个之前推过一段钻石联赛， 嗯， 对，世界田联推的钻石联赛， 对，正好黄金联赛， 他先叫黄金，后来改成钻石， 对，钻石了啊，开始是分黄金， 对，后来黄金好像100公斤黄金， 对， 100公斤黄金，哎，想想。大概齐好像也就是这些了， 嗯， 就我们说最顶尖的啊，环法也算吧， 环法 也算一个，但他这个再往就往后排了，跟那些比赛真的是就没法比了， 嗯， 啊还没说，差一个大组织奥运会， 嗯， 奥运会是单独拎出来的啊， 奥 运会这几年大概是从80年的初开始挣钱，到这几年也还好， 嗯， 一直也还算不错。盘点来盘点去，可能我们有落的，但这剩下的一些小众比赛了，基本上大规模的也就是这些比赛了。 嗯，还有近些年比较火的这个搏击类的啊，MMA 啊， 对，落了一个最挣钱的这个 拳击， 这个美国的这个职业拳击联合会， 哎，嗯， 啊，这个职业拳坛， 嗯， 这太挣钱了啊，落一个这个，嗯，好像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嗯， 差不多了，就这些啊。好，咱们再说回到这个体育比赛里边。今天咱们就从某一个例子来开始说哈，就是它背后体育究竟是什么。然后我们就结合之前发生的这个欧冠的这个抽签联赛，抽签这事儿，我们觉得抽签不是个事儿。 是， 有一本书呢叫《英超联盟》， 嗯， 这本书详细解释和介绍了英超这40年来如何与商业帝国相结合。 嗯， 它的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就是英超现在它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足球联赛来对比，比如说我英超联赛，我跟西甲比， 嗯， 我跟意甲比， 嗯，不是， 我跟中超比，对不起， 嗯， 英超的联盟觉得你们都没有跟我比的资格， 嗯，我跟你们不是一回事啊， 跟你，咱不是一回事啊，别跟我们说玩足球的啊，虽然我们对外是玩足球的，但内心不是啊， 嗯， 内心是什么呢？他们这个叫做。你想肯定是有个内心的我的竞争对手嘛， 嗯， 是谁呢？ 嗯， 是迪士尼和好莱坞。 哎，嗯， 这个是在大概1990几年默多克， 嗯， 这是一个大家记住人物啊，默多克，全球的这个叫做 传媒大亨，嗯， 随着默多克将近3亿英镑购买了英超在90年代初的版权之后， 嗯， 转播权之后引发的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 嗯， 那构建了一个新的，你就是原来刚论说，原来是英甲， 嗯， 现在变成英超了， 英超，对， 他把自己英超整个联盟做了一个新一轮的对比， 嗯， 我不跟那些联赛比，我的对比地方是好莱坞和迪士尼， 嗯，没错哈，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咱们可以再把时间往回倒一下， 嗯， 然后我们刚刚说了，其实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从英甲怎么变的英超， 嗯， 但是先变的英超，然后默多克的这些传媒力量又进来进行报道，就是变英超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就是英甲联赛啊，跟其实我们现在熟悉的我们的中超联赛，当时的这个组织架构或者说组织方式是有点类似的。当时的组织者谁呢？是英足总啊，英足总是什么？英足总相当于咱们的中国足协啊。英足总是英甲联赛的一个主要的组织方和负责方。然后这个事情呢，一直持续了，得有近百年的时间啊。我们知道英超，英国其实是作为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啊，而且也是现代职业足球的发源地啊。最开始有职业球员、职业俱乐部这概念，其实都是从英国，具体来讲是应该从苏格兰啊开始慢慢有的，后来在英国开始成型，然后发展这个概念才有。上百年的时间，从1880几年开始啊，就其实英甲这个联赛的雏形就已经有了啊，一直运营，一直到了上世纪20世纪的80年代啊，出了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接连出现了几起这个足球的。叫足球惨案，就是球场骚乱的事件， 嗯， 很不巧啊，也很不幸，这几个事件呢都跟英国的俱乐部有关， 嗯， 当时呢，因为你想作为那你的球迷，如果是发生了一些骚乱，造成了人员的伤亡，那么肯定对你相应的这个俱乐部，因为俱乐部是要负主责的啊，这个在国际上是一个通行的一个惯例，就比如说，你代表这个一个。 俱乐部的球迷啊，他这个比如说英国以前足球流氓很多，当然现在据说少多了，你在街上闹事儿，那最后受处罚的是谁呢？当然这个球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当然你作为你的这个俱乐部也会受到相应的这个组织的足球组织的制裁啊，就觉得你没有约束好你的这个球迷的行动，你也会受罚。当然就两个大的这个惨案正好都跟英国的俱乐部有关。后来当时英国的俱乐部就被叫欧足联长期的在欧洲赛事当中禁赛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欧冠的比赛，其实那时候也有啊，也是欧洲最顶级的比赛，也那个时候你参加第一是有荣誉，第二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就被禁赛。禁赛期很长啊，应该是大概5到7年的时间。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了1990年左右，然后英国的这些俱乐部就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了啊，觉得我们欧洲比赛也踢不了，欧洲比赛踢不了就意味着你的，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电视转播的出现了，我最顶级的比赛我踢不了，我曝光受影响，曝光受影响我就没有钱，没有钱我就留不住好的球员，没有好的球员我的比赛就越踢越差，越来越没有人爱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于是当时英国的20家应该是顶级的俱乐部，就他们联合在一块儿啊，关于小黑屋里边偷偷就商量了，咱这事儿怎么办，不能这样。后来大家几天开完会哈，做出了一个决定，咱把英足总甩了吧，咱们自己玩。于是啊，这些英甲原英甲的俱乐部就出来，以每个俱乐部出资，然后共同来推举一个负责人这样的形式，然后成立这个叫英超公司出来。英超公司完全负责英超联赛的日常的运营，把英足总抛到了一边，当然也不是彻底抛到一边，就是一些基本的竞赛组织，比如说选派裁判员呀，制定这些规则呀，包括这些一些组织上的一些文件上的一些纲领，那还是我们依照你英足总来，但是你经营的事儿不要管我们了啊，我们这俱乐部我们自己弄一公司，我们自个儿来做啊。这才出现了这个叫英超改制啊，这也是开启了英超这么多年成功商业化的一个开端吧，算是。 对，论论说这个是故事之一， 故事之一 啊 我听完论论故事，接着来听宋阳说故事之二，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虽然我这个对英超足球不是特别了，但是这个过程我还是知道一点，跟你正好能结合起来，你说这是在这个整个发生的这个表面的这么一个事儿啊，它有背后的原因，中间还有几次法律纠纷 啊，法律纠纷， 这个之前论说这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啊，这是一条线啊。好了，元宇宙，平行空间， 另一条线， 我们回到另外一条线。英甲英足总是有百年历史了，当时你知道，对于这个上百家俱乐部，踢英甲，上百家俱乐部都在踢英甲，里边就包含了现在咱们说大牌俱乐部，曼联啊，切尔西啊，这些这个顶级的这个俱乐部，百年的历史的俱乐部，切尔西啊，也有特别不知名的，工厂队、 小球队啊， 小球队。那么这个英足总就是英国人办事跟美国人办事的不一样，就是，他这个民主性完全不一样，就英国就是你如果是这个叫做我们的叫会员，或者我们工会成员，你就有资格参加， 对吧？不管你是强是弱， 不管你是强是弱，你是工会嘛， 都可以踢， 工会咱交了会费了是吧？你就能来参加。于是，我跟论论就组织了一个超级体验团，咱工会先加入啊，你交点会费咱就加入了，不多，会费交了。超级体验团，我们也组织一支球队，咱也参加英甲，咱就天天跟谁踢呢？跟这个村里边这个队踢完，那个队踢，吉林界外踢完之后，跟什么的一路畅通踢，踢完之后，好，咱还跟切尔西踢，对吧？咱也跟曼联踢，反正场面惨不忍睹吧，但咱也能踢， 也能踢。 这是100多年的这个历史，大概这么过来。后来，随着商业化的进程，出现了两大事件。第一，球员不满意， 全不满意了， 就球员对于工资不满意， 而 且当时对于工会来说，有一个工会的转会制度，就是还限制了部分球员的转会。 对。 你还不能说你跨，以及海外球员的打工，比如说。我西班牙我招来一人到英国，不行，你没有劳工证， 没有劳工证， 你不是工会成员， 对，签不了劳动合同， 你签不了劳动合同，你没法在这联赛里边去踢。可是那会儿尤其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球员已经表现出非常大的一个天赋，就是他们整个方式太不一样了， 英国人你们踢的太粗糙了，上来就铲，你这谁受得了？我们这都打配合， 是， 对吧？ 对， 对，就是咱不铲球，咱打配合。包括那会儿法国队，就是法国球员那个细腻的配合，也就是那会儿已经把英国可能都落的10年20年后了。 是， 这些大牌俱乐部就有了转会的需求。 嗯。 我们必须要脱离你原有的制度，才能引进更好的球员。 哎， 这是当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内在原因。 嗯， 一定要脱离，我不脱离你，我这球员来不了，来不了没法踢球。咱再去踢欧洲冠军杯的时候，被人啊，那这踢成什么样了？ 是， 对吧？凄惨无比。 嗯， 俱乐部首先有需求， 哎， 尤其是大牌俱乐部。第二，再说回来你说的那惨， 嗯， 为什么会发生惨？ 嗯， 那会儿很多英超俱乐部都破产了， 嗯， 就在破产的边缘。因为他俱乐部成绩太差， 嗯， 那他的收入来自于哪儿呢？其实就来自于两个方面，三个方面吧。第一，现场的门票销售。 嗯。 第二，就是足球俱乐部衍生品的销售，球衣啊，什么东西。第三，就是电视转播。 对。 那会儿电视转播凄惨无比。 嗯。 就我们说默多克进入阵，凄惨无比。 嗯。 你分不了多少钱。 是。 你现场有衣服谁买啊？超级铁人团衣服是吧？咱卖你认账不认账？第三，球那个球票销售。 对。 当时每个俱乐部没有自己的场地， 租， 咱租个场地，那场地什么呢？就是特别差，看台也差，说最脏的是厕所， 嗯， 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说是叫做就七八十年代的英甲联赛的厕所，好像14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现场。是真的 惨不忍睹啊， 就是这么说的啊，老鼠啊，满地都是。为什么是出足球流氓呢？打架呢？就是那个环境里边你没法不打架， 嗯， 你一进去你就火了， 躁动， 就是这，对， 躁动， 足球比赛还没开始你就火了，就是知道吧，你一到那场景里边什么踢不踢，先打一架再说， 嗯， 那就是酗酒，酒后然后的打架，就成了每周两次三次工会会员们泄愤的现场。 嗯， 就是那会儿的英甲联赛。 是， 所以最后就演变成了论的刚才你提到几次大规模的骚动， 嗯， 和现场这种球迷的就是致命性的伤亡。 嗯， 那会儿俱乐部就开始思考了，谁开始思考？尤其是你说那20家俱乐部里边的7家， 嗯， 就是一开始还不是20家，只有7家俱乐部， 嗯， 开始思考，兄弟，咱不能被拖死， 不能被拖死，对，他们是属于在头部的啊， 对， 他们属于在头部的， 说兄弟，这那俱乐那场比赛咱不能去踢了，咱真受伤啊，就真被打呀，说咱们的球员金贵啊，人家真惨啊， 嗯， 说这整个大船就要沉了， 嗯， 咱们这几个。非常好的，不能被拖死啊！ 赶紧跳吧！ 对，我们在自己，咱这自立门派了， 嗯， 不能再跟他们混了。 对， 就是那边经营不善，这边急于脱离，他， 嗯， 跳出火坑。 嗯， 第三个原因直接导致了这个事情英超的发生。 嗯， 就是对于英足总他们整个叫奖金分配制度。 嗯。 极其不满意，就是这7家俱乐部，现在基本上咱能数得到7家，也就是头部这7家， 嗯， 现在也是这7家， 差不多啊，跟现在差不多， 差不多。极其不满意是什么？就是后来你知道，美国有众多的美国投资的这些大佬们去英国投资英超 是 联赛， 嗯， 不适应， 嗯， 也就2-3年就全都跑了， 对，嗯， 为什么？就是英国人的思维方式。英足总英甲认为咱们得平均分， 对，平均分，嗯， 哎，100多个这个足球俱乐部挣到钱了，是吧？28天作5，平均一分 是，嗯， 差不太多， 没错，嗯， 超级铁团你也拿500啊， 拿500， 切尔西你600，你600， 啊，600， 比他多100啊，切尔西不干了， 嗯， 切尔西说什么比他多100， 是。 说挣到的钱，我们这7家应该拿到98%以上。 嗯， 剩下你们能分到2%就不错。 对， 都不是吃肉和喝汤的事儿。 嗯， 就这一桌席应该我们吃， 嗯， 你们都不能进门。 嗯，你们 不能上桌， 闻闻味儿啊就可以了。 哎，对，你闻味儿就不错了。那英足总不干。 嗯， 英足总拿出了一个叫百年前的 一大本儿啊，就是规则。 规则，嗯， 嘎嘎嘎，里边落满了尘土的规则，叭叭叭一翻，说当时候咱们可是有宣言的， 嗯， 啊，咱们是发了誓，歃血为盟的啊，现在谁也不能违反，违反对不起，你就踢出英足总的这个，你根本没资格， 嗯， 无法进入到我们这个行列里边， 嗯。 所以这几个原因合在一起，导致了在1990年左右英超新的联盟的出现。 嗯， 实在受不了， 受不了了。对，没错，其实 实在受不了。 对，其实说到这样，这个经常是看看英超、熟悉英超的朋友啊，应该都知道一项比赛叫什么，叫足总杯。 嗯， 我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思。 足总杯， 百年足总杯。说这个比赛是目前现存的，应该是职业的杯赛里边，足球杯赛里面历史最久的。 嗯。 当然，这是一个英足总完全目前还是他们 管辖范围内 的比赛，叫百年足总杯。而且这个比赛呢，就通过这个比赛，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孙杨讲的， 嗯， 这个之前在英超诞生之前， 英甲 他们的分配制度是怎么样的？足总杯一直就是您比如说啊，就相当于咱们的足协杯，其实，但是咱们的足协杯呢，也有说种子球队这一说啊，比如说你的上赛季的联赛冠军一号种子，亚军。二号种子， 嗯， 你第一轮你不能让一二号种子碰一块儿，那这比赛后边就对吧？你这个强队还是往后走嘛？强队踢到最后的决赛，那肯定收视率、关注度是最高的。足总杯没这一套，没有种子队。你应该说，曼联、切尔西第一轮有可能碰到，两个工厂队第一轮有可能碰到，甚至说一个工厂队啊，往后一直踢到前四名，他一路都碰的是工厂队。 嗯， 啊，就是说所有的比赛，所有的球队、俱乐部，不管你强和弱， 嗯， 你都有可能在这个比赛当中碰到任何的对手啊。这就是足总杯的一个，就是一个天赋。但是，其实这一点哈，作为小俱乐部， 他高兴， 特别的高兴。你想，如果说我万一我第一轮抽到了和切尔西的比赛， 嗯， 那么好，虽然我肯定打不过他，我肯定输，但是呢，我和他这场。我就可以有电视转播， 而且我可以产废他， 我产废他，而且最主要是这个电视转播，我可以拿到分成，因为我是比赛参与的一方。你想，切尔西的一场电视转播，那有多少的分成下来？对于一个小球队来讲，就这一场比赛养活一个队一两年， 嗯， 不成问题啊。所以这就是代表了这个足总杯，就可以看到很原始的这种英足总他们。组织赛事、组织联盟的这种思维模式是怎么样的？ 对，所以就刚才我们聊了一下这个过程哈，所以就又一开头我们又说到为什么这个欧洲冠军联赛这次抽签出现了这个问题。 嗯， 还没到欧冠这事儿呢。 嗯， 咱一会儿再来说欧冠这事儿，就是我觉得可能下期节目我再说欧冠这事儿，这非常有意思。 嗯， 就它整个的演变过程 是， 刚才你说的这个英足总。是吧？我跟大牌球队踢一场比赛，我能够获得分成，大牌球根本不愿跟你踢。 对，我也跟你， 对吧？就是二八原则，可能现在都不是二八原则了，19可能都要更甚。就是永远这些市场的收益是由极小一部分人创造出来的， 嗯， 对吧？你看现在咱们这个 GDP 啊，不管怎么样，当然大家都要参与啊，都是参与的一员，可是贡献最大比例的永远是那几个公司， 嗯。 这是头部原则嘛？那说回到这个英超，英甲、英超里面也一样，七家俱乐部 是 烘托起整个全年的收益。我为什么要分给那93家？ 嗯， 就后来你说那英超20家那13家都是就是凑数了， 凑数，凑过来 了，哎，都凑过来 了，拉了几个，咱一块儿吧，咱一块儿就组织。 后来发现7家不成联赛， 七家数有点少， 有点少， 又拉了13个。 这个7家大俱乐部小规模的开了好多次的会， 嗯， 后来决定甩掉英足总， 嗯， 单独成立英超联赛， 嗯， 打造英超公司， 嗯， 现在我们去，如果你去英超公司的总部，你会发现英超公司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嗯， 非常小的一个办公，大概三层的一个建筑，非常小，可是在这个三层的这么一个地方诞生出了全世界最大的体育 IP， 嗯， 他们开会很有意思，就是找一个小的一个这个叫五星酒店大堂吧， 嗯， 啊，每次开会都基本在那个地方。后来当然有自己的办公的这个地方。慢慢，因为前边的百年的积蓄，近些年的发展，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当时电视转播的集聚的加入， 嗯， 默多克的后面助推了一把。 对， 我不要那些， 嗯。 那些队伍的转播，我只要你们这几个队伍的转播， 嗯， 多少钱？原来你想英足总上百家俱乐部一年那么多场比赛，大概1亿，好像不到1亿， 不到一亿英镑的转播，几千万电视转播全年，默多克他不是每年啊，大概是好像一年大概两三千万，我记得两三千万英镑一年，就是英足总全所有比赛，默多克五年3.04亿英镑，你要不要这钱？要这钱，我只要这些家的比赛，其他我不转。所以有着默多克在背后的助力和助推，英超联盟就迅速的起来了。然后呢，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说一期节目，下期节目再说背后的那个法律纠纷，以及后边如何把这个英超俱乐部给做起来的，又有几个人物的加入，这几个人物一说出来，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其中包含俄罗斯寡头， 俄罗斯寡头， 中东的这些这个叫做什么 石油大亨， 石油大亨，亚洲的隐形富豪，这个隐形富豪说出来那名你也都知道，都叫隐，他们一进来给整个英超搅的是天翻地覆，我们下期节目继续跟大家来说这事儿，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接着来聊。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宋阳，很高兴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聊和体育运动有关的事儿。今天我们继续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的大话题，也是我们的一个系列节目，让大家能够听得懂冬奥会。其中当这个我们能够参与的，或者我们能够欣赏到的奥运的比赛哈。那今天我们聊一个，其实这一项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呢，在我们中国国家队还曾经取得过不错的成绩哈。什么项目呢？冰壶，哈哈，冰壶。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曲怀，来让他给我们做一下冬季奥林匹克项目之冰壶的这个分析，以及历史由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阐述哈。我们互相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冰壶哈。曲怀你好， 孙文好。 这个冰壶啊，冰壶，这个像那个我们茶壶一样的这样一个东西啊， 对， 它是由石头做成的啊，不是铁的。那么在特殊的冰面上进行投掷，两个队啊，一个队有几个人投掷，最后呢，看谁更接近于圆心啊，有一个圆心，谁更接近于圆心，谁就会得分，基本的这样一个道理啊。那么壶之间可以互相的撞，比如说分别投掷。甲先投，投完之后乙再投，如果能把它撞出去，那更好。这样来说，简单的一个，我们简单分析这样的一个比赛项目哈，它叫冰壶。 对， 说冰壶啊，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最早好像将近400多年了， 对， 400多年历史。 没有想到，这个运动居然有400多年的历史， 历史悠久的娱乐项目。 足球有多长时间历史？ 足球100多年吗？ 对呀、 当然如果不算蹴鞠的话，对，现代足球，现代足球， 英国起源的现代足球， 对，100多年， 那100来年。 然后真正的体育俱乐部，体育俱乐部啊。才也不到200年， 是吧？ 对，全世界第一个体育俱乐部，那冰壶俱乐部，居然也有100多年的历史。所以其实， 所以这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这个运动项目啊。 对，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娱乐项目？其实它确实是我更愿意把这些当成一个活动，对，对，因为它在。之前的很多年它其实都是一个娱乐活动出现的嘛。对， 咱们好好把这个历史故事讲一讲。其实说到这个奥运会上的具有这个时间非常长的历史意义的这项运动哈，从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说哈，夏奥会里面很多项目都有常年的这个很多年，不要常年，多年的历史。比如说举重项目，举重项目是从古奥运会过来的这样一个项目，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在 咱们去参观博物馆啊，看到这个欧洲的很多雕塑的时候，都会看到以力量为美的这种雕塑。其实最早他们就是古典奥运会就有举重这样的项目，一直到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依然保留这样的一个项目，对吧？ 是的，对。 那冬奥会里边，我们说冬奥会哪样的一个项目历史最长呢？你比如说雪道雪车，这可能是时间不长啊，我们到时候再聊这个项目。冰球啊，冰球可能也有段时间是从曲棍球演变过来的哈。然后比如说高山速降、滑雪，统称为滑雪大类。滑雪大类，关于滑雪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争议哈。有人说从欧洲起源的，那我们经过研究发现，新疆阿克苏也起源了这个现代的这个滑雪。来说到冰壶，一五几几年，就是14世纪的苏格兰，当时就有这项运动。 反正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我看了一下资料，我看了很多资料，包括我到书店看了一下。事实上，就是冰壶起源，我们翻译叫冰壶啊，其实它是溜石嘛，就是 rock，英文它英文叫 rock，对。冰壶的英文叫 rock， 它不是跟壶跟茶壶没关系，但是你的形容特别准确，它那个形状就像一个茶壶一样， 还有个把， 对 不对？ 对对 对， 最开始的时候是方形的， 不是圆形， 不是圆形的，是方形的。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有两种说法的起源。第一种说法就像你说的，是苏格兰，对，为什么？那就原因好几种。第一个原因特别的直接，就是因为冰壶所有制作冰壶的材料，是源于苏格兰近岛的一个小岛。 哦， 对，然后呢，只有这个岛上的原材料，才能打磨冰壶。对，唯一的，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通过苏格兰之前的以前的一些文艺作品，比如说他的油画呀。 油画， 对，甚至其他的一些历史遗留下的一些材料，能够看到它之前展开的一项运动。再有就是苏格兰作为第一家冰球俱乐部出现的国家，所以才能证明它是不是这第一个最早的起源发源 的 国家， 这个， 对， 是吧？ 对，还有就是他有一个那个俱乐部，当时还专门在一片打造了一个湖面，专门玩这项 运动，专门玩冰壶， 对，打造，对，人工的 是吧？ 对对对，修建了一个100米乘250米左右的一个池塘，然后来玩冰壶，所以呢，就这几点来证明说这个冰壶啊是起源于苏格兰，但它还是有争议，欧洲很多欧洲其他地方人并不认可这说法，挺有意思。然后很多人说，哎，那可能另外一个说法是它起源于欧洲大陆，不一定是 哪个地方， 对，具体的指的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英国啊，苏格兰它是在英国嘛，对吧？就是我们叫英格兰、苏格兰，然后呢？ 威尔士，对， 我们现在叫 Britain，英文叫 Britain， 其实我们简称到英国， 还有北爱，对， 北爱尔兰，对，简称到英国，但实际上人家有各自的名字，苏格兰， 是的， 然后威尔士，然后英格兰，还有那个北爱尔兰， 对， 那我们说的它都是在岛上，那么欧洲大陆其实就刨去它的这个岛，剩下像法国、意大利、德国，对吧？这都是属于欧洲传统大陆的这个范围， 对， 所以刚才说跟它的这起源有争议啊，就那个是在岛上， 对， 在苏格兰这边是到欧洲大陆了。 对，他们其实就是按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一些说法，就是呢，在欧洲大陆有很多的文艺作品， 也是文艺作品， 对对对，体现出了我起源更早。那么包括有一些在湖面上大家在玩的一些活动的时候会有这个，但是具体年份他们，因为有些作品可能是1550几年，有的作品可能是1560几年，这个你就分不出前后来。所以呢，就是大家对没有最后的定论，但事实上有一个可以证明，就是证实的，就是苏格兰地区对冰壶运动的发展推广，甚至他制定了现代冰壶比赛的竞赛规则， 是做出巨大贡献的，这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对， 其实从所以你看，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要说，其实在北京啊，咱们有一个叫做奥运博物馆，对吧？ 对的， 这个博物馆啊，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那我们说有很多刚才喜欢你提到的这个文艺作品啊， 嗯， 前天我正好看一部电视剧啊， 嗯， 一部电视剧，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的对。至少一个角度吧，非常对。他讲的是一个研究院，一个欧洲非常很古老的一个研究院，然后有一个人在研究院里面去学习啊，很多古典的书籍。他说你究竟是想在这儿学习？那个人说我更倾向于啊，做一名战士。 嗯， 就是我想骑马，然后拿着我的这个顶盔带甲，我出去去战场一线，我去作战。我不想在这个研究院里面再去研究这些书籍。 嗯， 当时呢，这个老博士说呢，院长说呢，说，说如果没有这些书籍，那我们的人和猪狗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嗯， 说这些才是我们祖先和人类的历史，在这个地方。当然说你去一线作战也很英勇哈，可是他认为你应该留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更有意义。他是一段对话，电影里面当然也是对话。我就想到了刚才你说的这个油画艺术作品。 对， 如果没有这些艺术作品的存在，或者说没有博物馆这些纪念品的话，我们确实没法判断人类进程当中很多的历史节点。刚才你说，咱们就拿冰壶这事儿来说哈，冰壶你说在1565年。说1565年啊，有一幅油画，这个画呢叫《雪中狩猎》，这里边呢就详细记录了人们在冬季结冻的冰面上进行游戏的画面，是吧？当时里边把这放大一看，哎，这游戏不就是冰壶吗？这是不是就在150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冰壶这个游戏了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刚才说的苏格兰的这个起源说，其实发现了1511年苏格兰的一块冰壶，就1511年的一块大石头。那这个石头上面写的刻的1511，当时就说，哎呀，那这就是1511年当时苏格兰玩的这个冰壶就是这样子的。 对，还有名字， 有名字， 对，叫斯特林这人 啊，斯特林， 就是他这个可能有每个人，真是我觉得。老外他会把这个事做得很极致，虽然刚刚出现，但可能那石头自己磨的可能确实也花不少功夫啊，然后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是我的。 哦，就那壶上还有他的名字是吗？ 对，底下有名字。 哦， 斯特林， 斯特， 对，叫斯特林。 他是发现最早的冰壶是吧？这个是。 对， 哎，说到刻名字，这是挺有意思啊。咱说个题外话，虽然我们说的是这个大体运动，我们聊跟生活有关啊，其实体育就是生活一部分。啊，我有个朋友去德国，我还没有去过，我特别想去德国哈、德国当时他去的是慕尼黑，慕尼黑啤酒节，啊，就慕尼黑啤酒节。他说慕尼黑有很多的这个酒馆，到那酒馆里边发现，哎，说那个在橱柜里边放了好多好多的杯子，大啤酒杯啊，特别特别大的啤酒杯。说放这么多一样的杯子，说这个，哎，这酒要有杯子，然后杯子特大，然后说给我来杯啤酒，这个服务员从底下给他拿出一杯子，喝啤酒。他说，哎，我要那个杯子，就说我想要那种杯子喝酒，特别漂亮啊，说那不能用，为什么不用？说那是我们客人在这存的杯子， 专用的。 哦，说啊，还能存杯子，像咱这没喝完的酒往这一存，它不是。是客人专用的杯子，啊，那每杯子上都有名字的，谁谁谁的，曲怀的杯子，宋阳的杯子，我一到那儿就给我拿我自己专用的杯子，往那一放，咔， 这这就是还是文化， 这文化。然后另外有一件事儿，这个曲怀应该知道，我们那个同事王论论，2018年的时候去。这个英国看球，看英超，看英超，买票买不到，买不到。后来就问了当地很多的这个朋友，说后来好不容易买个票，买票位置也不好，说我想坐在那个前排的那个位置，说那不行，那你坐不了，买不着那个票。说为什么？说那是家族传承的套票，说什么意思呢？ 说比如说曲怀的爷爷当年买了这个套票， 嗯， 然后就自然这个座他买的是这一个座位啊， 嗯， 不是说我这一年的票，而是我买的是比如说88号这个座，这座我买了， 嗯， 这一年这我就买了，第二年我还续，第三年我还续， 嗯， 一直续续续续，当我不续的时候我会留给我的孩子， 嗯，只要每年我家里人出钱买这号就是我的， 对，所以这是一个家族的， 嗯， 说这个， 嗯， 这个座位是这一家的，嗯，除非他们家不要了， 嗯， 往外转只能从他的手里往外转， 嗯， 就是当然说这个传承啊这个事， 嗯，确实 是这样吧，王总说 那个英超很多职业俱乐部是这样的， 是这样是吧，就那我买的是那座， 对，因为就是他，因为在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这个足球，现代足球的发源，比如在英国，很多职业俱乐部，比如说在我1990几年在有联赛的时候，那我有场地，那时候场地还很小的时候，那我的祖父，我的上一辈人，再上一辈人去现场看球的时候，那我当时有了位置之后，他就会每年是这个球队死忠， 嗯， 然后呢，比如说利物浦，那我就支持利物浦。 对， 就然后我儿子也会支持利物浦， 嗯， 那我会每年都去看，我看40年50年， 嗯， 当我看不动的时候，现场的时候，我家人别人会去接着看， 嗯， 只要我不停止我每个赛季的购买， 嗯， 这个位置是一定预留给我的， 嗯， 除非我这个下个赛季就停止了， 嗯， 那可能这个位置就不是我的了，最后， 嗯，明白了啊，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说那块从什么？从那块石头说起来是吧？ 对， 从第一块被发现的那个冰湖的那个石头， 嗯， 就是冰湖啊，1511年，斯特林是吧？ 对， 斯特林的冰湖， 嗯，对， 这个也是不是也能说明从英格兰进行起源啊？但其实说实话，说到这儿，咱们说一个，究竟是从哪儿起源的？他当地肯定会争这个事儿啊，可实际。对于这项运动，我们看到是更好这项运动的推广和发展。 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 嗯，我看资料显示啊，在1924年，就是霞慕尼的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嗯， 我们说过这事儿，叫冬奥运动周啊。 嗯， 当时冰壶就作为表演项目，已经是在这个冬奥会上进行表演了。 对， 嗯， 对，所以说其实他在。无论是奥运会的历史上，还是在整个冬季运动的历史上，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扮演了。所以说这个运动呢，它比较特殊。为什么呢？因为这运动其实，它的发源就是大家能看到，其实为什么能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很关注的项目去看待？ 嗯， 它其实刚才就像咱俩节目之前说的，它是一个。欧美很多运动起源之后发展到现如今的一个缩影， 怎么说呢？ 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英超哈， 嗯， 那英超100多年历史，没有冰壶时间长， 嗯， 但是英超是怎么来的？ 嗯， 英超是，比如说在伦敦地区，你有一个俱乐部。你有个球队吧？ 某个球队， 对，1880年的时候，你 1880年，比如说我跟哥几个 对 成一个小球队， 就是比如说你在酒馆里喝酒的几个人， 来 对对，你们就说哎，我们自己平时去 老一起 巷子里弄堂里，或者找了草地去踢踢球。你在北伦敦，我在南伦敦，我们也有几个发小， 你是另外一个区的， 哎，对我有几个发小也天天在草地上。户外上弄一个皮子，自己缝了个球啊，互相踢。 结果咱有一天在酒馆碰上了，喝酒的时候说谁踢得好啊？ 对，然后呢，咱俩踢场比赛吧， 来场比赛吧。 这是1880年到1881年的时候，哎，我们发现东边西边各有一个球队，各有几个人啊，都爱好踢球， 还在这个酒馆碰上了。 不一定，就是说听说，哎，就有一个人可能有从西边来人到我们南边来踢球来了。啊，说哎，那我们一起四个队一起来踢个比赛吧。然后到1882年的时候，发现整个伦敦有10来个队。 嗯， 那我们踢一个联赛吧。那个时候也没有英国足协，没有英格兰足协，也没有伦敦足协。 嗯， 那最后大家说怎么办？我们在伦敦成立一个 协会吧，就小的组织，就组织这个比赛，对吧？然后呢，找个酒馆赞助一下奖品， 啤酒就行， 可以吧？对呀，赞助一顿啤酒，我们赛后来一个啤酒聚会可以。然后呢，那我们组织小组织就先比赛，再过两年，这个小组织就变成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协会了。那么，大家各个俱乐部负责人轮流来当那个协会负责人吧。这个时候，再过几年，1899年的时候，就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范围就扩大到全英格兰。 嗯， 比如说还没到苏格兰，没到北爱啊，那可能没到威尔士，就在英格兰地区。英格兰地区的大概10个城市，有十五六个小的小团体组织这么个比赛。那时候还是没有英格兰足协，又过多少年，英格兰足协出现了，还是什么？还是这些俱乐部小的团体组建的这么个协会，一模一样。然后到今天，它的商业化发展，它的市场的需求，到它职业化的推广，然后出现了更多的这种赞助商的行为，特许商品的行为， 好玩。 对， 其实刚才许怀说的这个英超的起源的这个情况啊，刚才你说很多运动，尤其是这些从欧洲发展运动，它的轨迹很相似， 非常相似。对， 1761年，刚才我们说1511年发现的第一块石头啊，现在发现了，当时刻着1511年苏格兰的那块冰湖哈，到1761年是将近200年的时间，说苏格兰中部当时成立了一个第一个哈，就刚才你说的是不叫冰湖，叫冰上溜石哈，第一个冰上溜石的俱乐部是1761年的苏格兰成立的。那么在1838年，当时的这个俱乐部就有很多了，而且就已经开始互相的在打比赛了，从1570年一直到1838年。当然是中间过程不知道冰湖发展如何，不知道还是不是说有个断档，或者记载有个断档。可是在这中间，冰湖不仅仅是在欧洲流行，刚才我们说是从欧洲起源啊，其实在刚才我们说1511年发现的，在欧洲啊，在苏格兰，在1807年北美的第一家俱乐部就成立了，在加拿大。 对，这就说明为什么在北美加拿大成立这么早，也能侧面证实加拿大的冰壶运动的水平之高，推广之广泛。 对， 所以说就是能证明一个加拿大的现在的水平，它还是有整个从它的起源一直到它的发展，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是，而且加拿大大家注意啊，加拿大这个国家呢，它的把这项冰壶这项运动呢带到了亚洲。我们在下半段呢会跟大家来说，就是有意思的是，虽然是从欧洲起源的，可是真正亚洲，尤其我们中国接触冰壶这项目，不是从欧洲，是从加拿大。一会儿我们来说这段历史啊，很有意思啊。说回到冰壶，有意思不？我再给你打断一下，一会儿你再说。我这抛出这个问题，我自己想笑，但不应该笑啊。我笑了什么笑？我昨天啊，我在家，我看这个看电影，当时是英国拍了一个纪录片啊，叫《我是博尔特》。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片子？ 没看过， 一个小纪录片，挺有意思的，几乎里面都是博尔特自己拍的自拍镜头，组成了一个电影。他怎么从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战成名，一直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继续三枚金牌，成为传奇，中间的这个过程。有一个镜头，他坐在家里边，在那牙买加的家里边，跟他的教练朋友在一起。人说：“你退役之后想干什么呢？”说：“我退役之后，我要继续从事一些伟大的事情，不然我干嘛不去打冰壶呢？”然后旁边所有人都在笑啊，笑冰壶。说：“对，要做我就去做伟大的事情。那如果不做，我倒不如去打冰壶。”当时我在想，哎，他怎么知道我过两天要说冰壶？就是冰壶这项运动究竟有没有意思？我觉得，就你不玩啊，永远不知道。或者说，很多人都会把冰壶还是不太了解。 挺有意思，其实冰壶挺有意思的，而且其实就是是一个特别讲究战术和技术的。我觉得首先是战术啊，其次是技术啊，或者两个并行都可以，就是。它是挺考验脑力的一项运动，它就跟棒球很像，你要用合理的战术或者出人意表的战术，以及有勇气去做出重大决定，或者是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风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7到-5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4，天气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体感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今天风大，不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